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雪或小雪，东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东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科创发展指数15年间年均增长6.9%，工体改造复建主体结构封顶在2022年底全面完工，国家大剧院迎来了建院14周年，两大展览同日开幕。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牵头编制的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2021在日前发布。数据当中显示，北京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攀高，科技自立自强稳步推进。2005年到2020年，首都科技创新发展的总指数从60分增长到了162.1分，整体增幅达到了170.18%，在15年间年均平均的增长率是6.9%。但是数据同时也显示，十三五时期北京流向本市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占比不足30%，由此可见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的比例偏低是当前北京面临的现实问题，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仍然待进一步的提升。记者在北京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工程主体结构封顶，2022年年底全面完工以后，将于2023年承担亚洲杯开闭幕式，并且上演决赛。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建设项目协调处处长马希胜介绍，工体改造复建工程遵循了传统外观现代场馆的原则，保留了经典场馆的造型和外立面的形式特色元素，也形成了新的亮点。工体将会突出专业性，由综合性的体育场变身为国际一流的专业足球场，成为北京的第一座、国内的第一批国际标准的足球赛场。不仅是一座足球场，它还可以成为集体育、购物、休闲、文化以及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消费载体。正在建设而且采用了高速大运量车型的地铁3号线和17号线将会在工体交汇，场馆的大型活动周边交通组织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昨天是国家大剧院的14周年的院庆日，和以往举办公众开放日不同的，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的院庆日采取了平时演出和线上演出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开放了两个重磅的展览，用简约的方式来迎接观众们的到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今天晚上这场小型室内音乐会呢，是由琵琶、二胡、中阮、古筝这4件乐器。 在西咖啡厅前的小舞台上，国家大剧院民乐小组的艺术家们在为观众现场演奏。虽然没有往年开放日人头攒动的热闹，但也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静谧和舒适。 大型的活动都办不了，但是这样小的活动也看剧之前也能顺便看一下，我觉得就挺好的。在楼下逛了两个展览，就是一个是雕塑展，一个是服装展。然后服装展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国大过去一些大型的歌剧、话剧的那个服装展览。 当晚，包括舞剧《冼星海》、话剧《玩偶之家》在内的演出正常进行。从北水下廊道走向铜门的路程中，有10几组身穿戏服的演员热情地邀约观众合影。从话剧、歌剧到舞剧，熟悉的艺术形象装点了夜晚的大剧院，满足了观众走进剧中的愿望。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龚吉成告诉记者，除了线下演出，大剧院还安排了线上内容和两个展览。 线上还有一个专门的策划节目，两个音乐会，一个是我们合唱团的音乐会和我们管乐团音乐会，就是线上线下同精彩啊！我们就是以平常日的演出，但是呢，呈现我们不平常的精彩。 在东咖啡厅，大剧院还全新上线了以 5G 技术驱动的机器人咖啡师，能依托内置程序完美复制高品质的手冲咖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双臂6轴可以独立完成取豆、磨豆、闷蒸、冲泡，然后到清洗，然后这一系列的手冲制作流程完美的复制世界咖啡师大赛那个冠军的冲泡手法，